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唐欢身在云都，又正值红火，难免会有看不过眼的对家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更何况他这回可供人拿捏的尾巴可不算小啊。新歌发布半小时后，一个营销号率先提出异议： 没人觉得唐欢的新歌有点微妙吗？建议你们搜搜艾特成员七天前的录播，有惊喜。 有人看到了就去搜索，并纷纷表示自己真的发现了惊喜。这下唐欢的粉丝不干了，纷纷下场： 你们耳朵聋了？哪里有像啊？ 就是几个音有相似也算是抄袭，这锅我们家不背。 爱我中华还像哈利路亚呢，这种巧合也能拿出来黑一波，服气。 云都娱乐也在第一时间接到这个消息，起初接到通知没有听到歌时，唐欢的制作人钟宇还以为是有人刻意构陷，他发短信安慰唐欢： 没事儿，不算什么，现在网上多的是裹乱不嫌事儿大的，你这五周年前期宣传做得很漂亮，难免有人看着眼热。 然而等他搜索到池小池的录播视频，将被特地点名的抄袭片段听了不到半分钟，钟宇的脸渐渐变青。他强忍满心惊悸，点开下一首又听了一分钟。 旋律虽然经过了微调，但一听就能听得出来，唐欢的版本简直就是扒下谱来把在录播时唱的歌重新制作了一遍。更何况那抱着吉他清唱的俊秀青年嗓音条件比唐欢优越了起码两个档次，完全是外行可见的差距。怎么回事？唐欢的音乐早就开始制作了，为什么七天前会在一场直播里披露？是音源泄露，还是卖歌的人出了问题？ 买歌卖歌这种事儿，早已成为音乐商业市场中的潜规则。唐欢并不是唱作俱佳，嗓音条件也算不上一流，中等偏上而已，但是出色的外貌的确赋予了他超乎寻常的商业价值。圈内不乏唐欢这样的商业歌手，但优秀的作曲人实在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唐欢的地位属于上不着天下不挨地的那种，真正出色的作曲人轮不到他，次一等的作曲人唐欢又瞧不上。后来云都又开始主推他音乐才女的人设，号称大部分的歌都是他自己创作，实则是四下四处买歌堆砌他的才女形象。这张五周年 EP 两首主打是花了高昂价格由名家作曲，其他三首都是公司从买来的歌曲中精心遴选出来，特意贴合了这次转型的主题。最关键的是作曲人一栏填的都是唐欢，制作人大发了脾气： 查，给我查，这两首被扒出抄袭的歌是谁送来的？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事一经披露，艾特成员微博求解释的人太多，池小池不可能看不到。很快他发了一条微博，面对如山如海的质疑，池小池没有正面回答哪怕一个问题，给出的不过是言简意赅的五个字： 持续关注中。 放下鼠标，池小池开始转笔。转笔是他的一项绝活，当初是为了贴合一个电影角色的人物形象，他特意学的，一支笔能被他转出二十来种花样，千影百形，流畅自如。061已大致猜到了池小池的所有计划。 你从还住在杨白桦家里的时候就给他下套了。 准确来说，我从一开始见面就给他下套了。 你可以回忆一下，和杨白华第一次见面，上车后我对他说了什么。 林六要去翻了一下记录库，不禁哑然。当时两人谈及去火车站接杨白华父母的事情，杨白华对此有意规避，神情不悦。开着车的池小池自然岔开话题。 那我给你放我新写的 Diamond 吧，你是我的第一个听众，好不好呀？ 池小池的态度太过随意，以至于零六幺直到事后回顾才发现问题在哪里。 你放的纯音乐根本不是新监狱、爱你或秋思中的任何一首，而是你七天前直播时唱的歌。从你进入任务世界到和杨白桦见面不过几个小时，你是从哪里拿到这三首歌的？难道是成员以前的习作？ 池小池态度非常无所谓。 抄的。 啊？ 当时时间不够，我直接下载了那三首歌的纯音乐版放给杨白华听。后来我用成员的能力把这三首歌做了简单的调整修改，又发给了杨白华。杨白华那几天来来回回听到的都是这些歌，他当然以为这三首歌就是成员新写的 demo。 所以为什么要绕这么大的圈子？ 为了这个。 池小池暂停笔端，一指电脑屏幕，上面显示着云都娱乐唐欢工作室在一分钟前发出的声明。 事关紧急，云都的声明出来的自然格外的快。唐欢工作室先对唐欢的歌迷致以道歉，随即表明态度，说此事正在调查中，有可能出现了音源泄露的问题。哼，音源泄露这个理由着实找得不错，让唐欢摇身一变反而成了受害人。云都到现在还想保住唐欢的才女人设， 先立住舆论，到时候他们可以慢慢公关。可是他们怎么能确定一定是音源泄露而不是别的？ 当然是因为他们已经联系上杨小燕了。 原来如此，受到了杨白桦的误导，在杨小燕的认知里，他偷出来的是池小池原创的 demo。 他只要能让杨白桦稳住成员，这脏水千回百转，到头来还是能泼到成员身上去。 可是谁说从我这里传出来的歌就一定是我的歌呢？我在抽奖微博上倒是提过一嘴，说给粉丝的这几首歌是经过改写后的歌，请勿商用。当然我没说这歌是我写的，也没说这歌不是我写的，最终解释权始终在我这边。想听听中策和上策吗？ 他这劲劲的样子还挺可爱的，洗耳恭听。 中策是我把成员的歌让杨小燕抄去，到时候事情闹出来会变成星云和云都两大公司的较量，有星云和成建在背后支持，我吃不了大亏啊。但如果这样做，究竟是谁抄谁，就会变成一笔扯不清的烂账。当然也有好处，流量时代不怕黑点，怕的是没有话题度。如果采用中策，成员和唐欢大概就会被从此绑定，提起成员的时候必然会提起他。 作为一个籍籍无名的乐坛新人，能攀上唐欢和他相提并论同频出现，在很多人看来应该是成员的幸运吧。 这样做的确会把一切搅弄得扑朔迷离。 而在我的上策里，成员会被彻底摘出去，抄袭的不是他，被抄袭的也不是他，他只不过碰巧改了几首歌，碰巧被杨小燕偷了歌，碰巧卷入了这场抄袭的风波里，他的歌他的人都是干干净净的。对了，还蹭了一把热度。 挺好的，就是差点意思。 差在哪儿？ 抄别人的歌把无关人员扯进风暴里终究不太好。 在我的计划里，没有什么无关人员。 池小池拿笔尾点着自己的太阳穴。 你记得吗？在成员的故事里，还有一个人可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啊？ 池小池提示061。 那个唐欢的铁粉追着成员骂，把舆论推向最高潮的人，你记得吗？ 061一愣。 他虽然靠毒蛇营销号红火起来了，以前好歹也是个音乐人，从他几年前的作品里找出几首质量凑合但并没有太大热度的歌，会难吗？ 池小池把笔准确地投入桌上的笔筒间，发出当啷一声轻响。 自己的作品被自己的偶像抄袭了，会觉得荣幸还是愤怒？ 话音落下不久，成员的手机响起。池小池一愣，他接起来立刻变成六神无主软乎乎的小白兔。 苏先生，我看到微博了，也在持续关注中。您听我说，我上次直播时唱的歌是改写了微博上一位大 V 的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和唐小姐的新专撞车。